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0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善现品第6-2复次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意云何色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色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受想行识极净增语 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受想行识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受想行识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受想行识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受想行识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受想行识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受想行识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受想行识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复次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语意云何？眼处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处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意处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 演出有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有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无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无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有愿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有愿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无愿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无愿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极净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极净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不极净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不极净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远离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远离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不远离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不远离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杂染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杂染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清净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清净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声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声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演出灭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耳鼻舌身一处灭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复次善信，所言菩萨蒙萨者，于云何？色处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色处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无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无常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色处乐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乐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色处苦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苦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我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我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无我赠语，是菩萨蒙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无我赠语， 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处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香味触法处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复次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云何？眼界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界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 佛也世尊。眼界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眼界杂染增语 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界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界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眼界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不辞善信，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意云何？耳界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耳界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 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尔界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复次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云何？彼界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彼时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否？否也，世尊。彼界不净增语， 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彼界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复次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云何？舍界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为界，舍持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舍界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为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舍界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为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舍界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 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不愿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愿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未见乃至蛇处为缘所生诸受生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蛇界灭增语 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未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复次善信，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意云何？身界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乐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苦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我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空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身界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是尊。 身戒远离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初戒乃至身处无缘所生诸受远离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身戒不远离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初戒乃至身处无缘所生诸受不远离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身戒杂染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初戒乃至身处无缘所生诸受杂染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身戒清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初戒乃至身处无缘所生诸受清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身戒生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初戒乃至身处无缘所生诸受生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身戒灭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初戒乃至身处无缘所生诸受灭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不辞善谢，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于意云何？意界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意界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无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乐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乐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苦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苦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无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我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不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净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不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空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有相赠与，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相赠与， 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相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愿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极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远离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杂染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声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一切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灭增语是菩萨摩诃萨佛，佛也世尊。卷第407。